来 Drive in Moscow， 在莫斯科的夜间一起来去开车啊，开启了一种高速的音乐状态，来自于 Five Reasons featuring Patrick Baker， 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想了解歌单您可以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各位周末愉快。 Fools, I have met them all in the life I've led before. Am I looking through this broken glass, afraid of how I'll change, and I can't keep myself the same when I'm falling toTimes I've tried to keep myself on hold. Am I looking through this broken glass, afraid of how I'll change, but I can't keep myself the same when I'm falling to Here comes the beats, coming for temp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自于 Blank and Jones 带给我们的 Happiness， 来自于 Mushibar Terrace 带给我们的全新的 Remix 的版本了。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那么今天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些个欧美流行音乐的 Remix 的版本。下面时间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Jean Bernhard 带给我们的 Control， 控制情绪，控制我们的精神，控制一切。 Welcome to the club, I'm the president. We're almost like a nation of fools. Where public spending's cut down to naught. We're clutching at invisible straws. And no one's here to tell where they lead to. Who's to tell us who's in control?Place to be. Why not surf on the surface with me? It's easy and won't ruin your makeup. Don't bother with the deep end anymore. I got happiness served on a plate for you. That all that bliss on a table for two. And nothing in the world to weigh you down. Just thr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zor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I might be sweet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s Tape Note 带给我们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The Last One Standing。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想要查询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可以看到本期节目的音乐歌曲列表。继续来听歌 To Look at Lake。 listening to Raisin Max 节奏驾到。 Tapno 带给我们的 Swear Like a Sailor， 我们要像一个水手一样，能够巡游远航才行。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o come up next， Yeah boy， Can't Get Enough， 来自于 Sam Patrol Remix Edition。 I can't get enough. Can't get enough, 来自 Yeah Boy。 那么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一个混音单元了。那么当然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跟您去分享这样的一首叫做 Beautiful 的歌曲，来自于 Triangle Sun， 希望您能够来喜欢。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间当中，记住我们的2019年的节目也依然都是保持这样的一种音乐和节奏的状态跟时间。记住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张小航，欢迎各位。 The stars are looking down on you and me. Sweet breath of the wind, your smile. All your worries are behind. You don't need them anymore. We will enjoy the night and life.So beautiful to be here, 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 By the summer night and music of the sea.